六五即可轻松开户，详询95565。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一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中医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那个国家的那个临时。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的主治医师张建军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心脏，尤其是心脏起搏器的话题。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120急救中心的陈丽，请他介绍一下上一周的派车情况。陈丽您好。 主持人你好， 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上一周咱们北京的派车情况。 2015年11月23日8点至2015年11月30日8点，北京急救中心共派出急救车辆5911次，外伤993例位居第一位，心血管病820例位居第二位，脑血管病704例排在第三位。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想跟大家做一些提醒哈。比如说有一些人发生了一些这个突发情况，应该如何来应急？因为很多人也是打120的，在这方面，您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分享什么那样的这个内容呢？ 嗯，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低血糖的急救和注意事项。嗯，低血糖发作时呢，会出现虚汗、心跳加快、手足发麻，甚至癫痫、昏迷。应该呢，及时给予含糖食品，然后一刻钟不缓解呢，就要尽快就医。而长期服用降糖药物的糖尿病患者，饮食要平衡，不要随意加减药量，要防止低血糖昏迷。糖尿病引起的昏迷，除低血糖原因造成外呢，还血糖明显升高，可会引起酮重酸中毒及高肾性昏迷，这些都是需要糖尿病患者注意的。然后如果糖尿病患者发生昏迷，应先测血糖，不要盲目喂甜食。更需要提醒的呢，就是饮酒后大量乙醇进入吸收到血液当中，刺激胰腺细胞分泌胰岛素，使血糖浓度降低。而乙醇呢进入肝脏，能抑制肝糖原分解，促使低血糖出现。空腹时呢，乙醇吸收的会更快更多，更容易发生低血糖。所以呢，空腹饮酒也是容易出现低血糖的一个原因。所以大家要切记不要空腹饮酒。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丽哈。这个如果我们这个发生一些低血糖非常难受哈，这个如果吃了一些含糖的食物依然没有好转的话，还是打120急救中心的电话啊，请他们来进行一些帮助。非常感谢陈丽，谢谢。那下周的时候再跟您连线。 哎，好， 好，再见。嗯，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心脏中心的主任医师张建军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首先欢迎一下张大夫，您好。 嗯， 这个今天天气特别好哈，这个天高蓝天白云。昨天因为北京是严重的这个雾霾天，特别的这个难受哈，很多人都会有一种反应说，在这样的雾霾天气下，哎呀，心脏都觉得特别憋闷哈。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听到有一些朋友这么说，这个会是一个心脏疾病的这个反应吗？很多人都很担心这个话题哈。 这个情况很难说。 嗯， 因为昨天呢，我比如说我在地铁里走路的时候，也觉得这个自己胸闷，这个爬楼觉得有点气短。 嗯， 但是呢， 这种情况能不能说是一定是心脏的问题呢？就不好那么确定。 嗯， 因为雾霾天，尤其昨天我们看到了，我们看极其难受的天气，能见度也很差。 嗯 ，PM2.5 已经报了1000了。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它 PM2.5 是一个非常非常细小颗粒，它可以直达肺泡，而且可以被吸收入血。 嗯， 至于 PM2.5 和我们心血管疾病的一些关系，到目前为止，很多的研究呢，就是近期的一些热点研究呢，认为有关，但是真正引起什么样的变化？还没有很明确的证据，但我相信肯定是不好的结果。但是要说是很科学的证据，很难说。 是这个循证医学哈，这个发展到今天都是需要证据的。那您也给我们简单利用这样一个机会，跟我们说说心脏的一些疾病哈，常见的疾病，比如胸闷哈和心脏那种这个疼、心慌，都有可能是一些什么样的疾病的这种信号呢？ 嗯。好，那么我们心脏病啊，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这个疾病谱，包括我们通常说的高血压，比如冠心病，我们的风湿性瓣膜病，以及我们的心肌病等等，这都属于心脏病的范围。还有一些我们以前谈到的心律失常，这都属于心脏病的范围。那么它的一种表现呢，有胸闷的，有头晕头疼的，有这个心慌心悸，甚至我们这个气短等等。当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心脏病的一般来说，它的这种感觉，包括我们的心悸心慌也好，包括我们的气短也好，包括我们的心肌疼痛也好，多半和运动相关。比如说我们活动的时候这个发生持续时间呢，比如说这个不同的病有不同的表现。往冠心病呢往往是什么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这个与运动相关。 运动啊。 用这个活动的时候，爬楼爬坡快步走路，什么追车的时候出现，大概持续时间的不长不短，一般不会短于几秒，同时也不会，一般来说呢心绞痛不会超过半小时。 嗯。 那么超过，那大家问了，超过半小时怎么回事呢？超过半小时要么心梗了，要么就不是。 哦。 这是我们心绞痛的表现。 嗯。 所以两个特点，第一个时间不长不短，第二个什么呢？与运动有关。 嗯。 第三个呢是一个这个位于心前区胸骨后或者下颌颈部发紧等等，就是腰以上，但个别的特殊的属于箭突下的，像类似于胃疼一样，但绝大多数都属于胸部，就是胸部以上的。那么这种特点就是它不是一点，是一片，就是片状的胸部不实，持续时间不长不短，被运动诱发，这是我们冠心病的特点。那么如果心疾病心衰呢，就是说也是运动诱发，那么这种情况它出现气短，觉得上不来气儿，那么休息以后就会好。那么多半会出现什么平卧以后加重， 平卧加重躺下了 加重，哎，伴有咳嗽，同时可以出现下肢水肿等等。那么这是一系列的表现，但真正的明确诊断，需要我们 到医院来啊，做这一些心电的这种心电图啊， 心电图啊， 来 运动实验呀、或者说再深入一些，比如说我们做 CT 的造影，或者直接做造影，甚至我们做心脏彩超，明确心脏的结构等等一系列检查就 是 明确。 那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主要想问问您关于这个心脏起搏器哈，这个医疗器械可以算是哈，很多人都听过哈，这个它的一般情况下对的这个适应的人群真的是我们大家理解的就是心跳的次数少的人群吗？ 起搏器的呢是这样，现在分为我们有传统的适应症和非传统的适应症。传统的适应症就是刚才咱们说那个，由于心跳慢了， 心跳慢了、 这个出现了由于心跳慢引起了我们的这个运动能力下降，或者由于供血的出现了头晕黑蒙，甚至出现了抽搐等等脑供血不足和机体供血不足的表现的时候，是我们起搏器适应症。所以传统的适应症就是指的心跳慢。这么其中就包括我们的这个窦性心律的慢，还有我们传导阻滞的慢，这是传统的适应症。还有一种叫非传统适应症。非传统适应症主要好几个。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功能不全。有些心衰了，那么病人躺不平了。但这些患者呢是由于，主要是由于什么呢？是由心室，我们心脏的功能啊，心室占80%。左右心室收缩不同步了。就有劲儿不能往一起使，或者左室内部也不同步了啊，不能有劲往一起使。这样呢我们通过呢刺激那些让它这个不 导线呢放到这个收缩功能最、嗯、最延迟那一部位、哦 嗯、 使得心肌能够同步收缩、 嗯、 这样把有限的力量一起使劲、 嗯、 这样提高心功能、 嗯、 那么这是特殊的这种类型的这种起搏肌适应症、 嗯、 那么现在我们主要这么分、 嗯、 还有一类呢我们称之为叫什么呢就除颤起搏器除颤起搏器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病人有恶性心律失常比如室速室颤有些被来这个室速大家都知道来室速室颤的是要命的 是 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个通过电负率就是说这个咱都在急诊见过那个黄河 的 啪打过来哎那么把它微缩化我们就称为 ICD、 嗯、 ACE 微缩化装到体内以后它可以识别自动识别我们的心律失常恶性心律失常、 嗯、 那么通过放电或通过我们的快速的起搏来终止这类恶性心律失常 嗯 但同时它又backup 功能就起搏保驾功能 嗯 我们电负了以后会出有个别人会出现长间歇那么他就会起搏来同时也起搏功能来保证我们电负了以后的心脏停跳 哦这个看来适应症越来越除了主要的还有两个这个非主的这个相对来说次要一些的哈那可能还有一些朋友说了哎呀这个你看我上了岁数了大夫说我这心脏适合装起搏器、 嗯、 但是好像当大夫把这个建议提给所有的患者的时候，患者的考虑好像也是特别的五花八门哈、啊，根据自己的情况都会有。咱先不说这个钱的问题哈、啊 嗯， 很多人都会担心，哎呀，装这个好吗？ 嗯、 就是肯定会担心这个心脏里边装个机器行吗、 嗯？ 相信有很多人也会这么问您哈、啊。 对啊，那么是这样啊，我们做任何事情啊，都是要符合哲学思想。 嗯， 利大于弊的我们做。 嗯。 这个 弊大于利的， 弊大我们不做。 嗯， 有一点利没有的，全是弊的，肯定是更不能做。 是， 所以大夫在考虑问题和病人考虑的都是一样的，无非大夫有更多的这种专业知识而已。 嗯、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那个要做起搏器，取决于这个心律失常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嗯， 比如说咱就说经典的起搏器的适应症，那么如果当你的心动过缓。心脏停跳慢到一定程度， 嗯， 而这个程度足使得你的心脏的搏出量减少，不能维持我们机体活动能力的时候， 嗯， 这是要做的， 嗯。 同时呢，如果说已经跳到已经不能维持我们的正常的脑供血，你就出现了什么呀？头晕， 嗯， 黑蒙， 嗯， 摔倒、晕厥，甚至什么呢？停跳10秒超过出现抽搐的时候， 嗯、 这时候不做那是有生命危险的， 嗯。 所以做起搏器的大夫提几个建议的时候，你可以问我。我可以咨询一下、 嗯、咨询 我们到底处于哪种状态 嗯 那么这个状态会导致你什么样的问题 嗯 如果单纯的是改善生活质量比如说我生活质量、 嗯、 那么比如说咱们俩年轻、 嗯、 我就想跳想踢球想爬山、 嗯、 而我这心率呢是 达不到、嗯、 那么装起搏器我有助于改善生活质量、 嗯、 那有些老年人我已经80了 嗯 我尽管50-60次40多次我不一动不动了 嗯 你说我不做行不行那样也不是不行，这就取决于我们对生活量的要求问题。 嗯、 但是如果这病咱们有三度房传导阻滞， 嗯， 停掉时间超过了5秒，甚至8秒，甚至10秒，这有生命危险的时候， 嗯、 那我们就告诉你，我们做这起搏器 是保命的， 保命的、 嗯。 那么就要自己考虑。 嗯、 那么除了我们经济原因以外，考虑的问题取决于两点：一个生活，你对生活质量的追求， 嗯， 和对生命的追求。 嗯，那可能还会有些担心哈，就是这个东西我有追求，我也想做， 嗯、 那听说这个东西。安在心脏里边是个东西啊，然后又不能做什么 CT 啊，然后又听说还不能坐飞机，不知道真的假的，都会有这样的顾虑啊。 对，实际上这里边起搏器本身啊，咱要想想这元件是什么元件，它是一个起搏器，是一个椭圆形或半圆形的一个医疗器械。 嗯， 它一半呢是电池， 嗯， 一半是电路， 嗯， 这电路能感知我们正常的这个活动。然后通过整合，他知道你什么时候跳，什么不跳，来自动调节他自己的发放脉冲。 嗯， 实际上从设计原理上非常简单。那么他的大家装手术做起来也不复杂。 嗯， 我们一般30分钟、40分钟 就能做完了。 做完， 嗯， 啊，长了也就是1小时。那一般来说呢，手术安全性相对有保障。那么我们不敢说一点不。没有这种风险， 这 相对是安全的。 这做全麻吗？这个 不用做全，局麻就行。 局麻就行 、啊。但担心的问题有几个，比如说咱担心，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坐飞机？完全可以坐飞机。 坐飞机没问题。 没问题。 嗯、 我们过的安检的检查手段对他也没有太大影响。 嗯、 刚才说CT 是完全可以做的。 啊，对对，核磁。 那么核磁受影响。 嗯。嗯 核磁受影响，但是大家有想到，我们做任何事要权衡利弊。 嗯。 那么即使是这样，厂家。也对我们顾虑担心的问题也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改进。 嗯， 目前抗核磁的起搏器也出来了， 也有了， 也有了。对于一些有脑部血管疾病的，那么 以后有可能会需要做核磁的，那么可以植入抗核磁的起搏器。 哦，科技在不断进步啊，人家也在不断的这个前进啊。那可能还会有人担心，哎呀，听说这还得换电池，那岂不是又受一次罪啊？ 它不是换电池，它实际上是把整个起搏器拿掉 啊， 因为咱知道这个我们机体这个皮肤黏膜肌肉啊，是对那些渗出的，比如电池，咱们的老电池一看都 流汤了， 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起搏器的电池和电路元件是固化在这个这层金属里边呢，说不能不是换电池。那么主要是什么呢？是把整个气拿掉以后，我们把它就是重新更换一个新的电池，新的电起搏器。过程很简单，实际上就像我们切开东西取出来再装进去一样，那么比第一次手术要简单一些。这是第一点，不用考虑那么多。第二，起搏器有固有的寿命。我们寿命取决于谁呢？取决于这个电池的容量。我们有大容量的起搏器。目前已经有个别的起搏器可以充电 啊， 哎，可以充电， 充， 所以这样以后，我估计以后随着科技的进步，起搏器的寿命可能会逐渐增加。包括我们以前咱这种手机有镍氢电池， 是是是， 电池，现在手机寿命，你要锂电池越来越长，那包括现在这种，所以我估计随着我们的时间沿这个科技进步啊，因为寿命取决于电池嘛，电池怎么过关的问题，那么以后再怎么充电的问题都有可能得以解决。当然了，我们目前来说，一个起搏器，单枪起搏器，如果你100%使用起搏器来起搏的话，大概寿命在9到10年、11年。如果说你要是不是100%原来，可能时间更长。双枪起搏器装一个也要用到5到7年，甚至9年，更长的时间。我想才从生命的安全和生活质量来说，如果说咱要必须装的时候，不应该顾虑这些问题。 是，您刚才说的这个，首先充电这个事儿特别神奇啊，因为我看过一个新的这个高科技，说这个今后手机啊，现在咱们都是线充， 对， 插在这个插线板上拿一根线，说以后都无线充电了，就是把手机往那儿一放，然后这个无线就能充电。估计以后起搏器要是真能到了那一天啊，就可能病人更少受罪一些，是吧？ 对 啊。这个充电更方便一些， 相信科学的进步以后啊，很多的设想就是我们以前不敢想象的都有可能出现， 都有可能出现哈。包括您看这个，有的时候您比如说一个70-80岁的老人做一个起搏器啊，他可能这一辈子都不用更换了，是吧？他有的时候可能效果更好， 对， 改变生活的这个质量。那可能还会有人说了，说这个毕竟是一个这个金属在身体的啊，那我们身体当中会不会产生一些比如说排异的反应？这个东西在身体里边，我就老想给它弄出去。 排异有，但极其罕见。 极其罕见。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能见的都不是特别多，甚至说，我干这么多年，可能真正是明确为排异的，以个位数相谈， 个位数 啊，但几乎，而且其实这只是我们怀疑，也不见得一定是，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所谓的这个在这个医疗器械在研发过程中做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支架也好，这个起搏器都是组织相容性的东西，所以在体内它一般来说是相容性比较好的，那么在体内来说呢，就是我们的电极用10年、20年、30年的都有，所以到目前为止没有觉得这个有很大范围的出现什么因为排异导致起搏器的这个损坏啊，皮肤的破溃啊等等，往往这种情况非常少， 很少。 那么并发症的问题不是没有，大家担心比如有没有破溃往往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有糖尿病，我们皮肤非常薄，就像那类似于褥疮一样，它是挤压的问题，所以在这里边的时候，我们会对术者会对病人的具体情况，比如说皮肤的厚度，我们会对植入的部位、植入的深度、埋在什么地方，给做多大的囊窝，给起搏器盖多大的房子， 太专业的问题了， 要精细的考虑，留达到多大的边缘，不至于引起起搏器挤压肌肉、皮肤，引起皮肤破溃，这是要考虑，因为这个本身也是个技术活嘛。 是是是，这一听就非常专业了。看来大夫就是都说是安起搏器，可能每个人的情况具体情况不一样啊，来进行衡量。那再问你一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会问你，那个张大夫，装一国产的好还是装一进口的？两个好像差距价格上面还差的有一些哈。 支架呢，我想啊，咱先这么说，支架有国产和进口，但起搏器目前来说，我们可能绝大多数都是进口的， 都是进口的， 只有这个秦明，就国产秦明的，但目前秦明中间有一段有过，中间有中断过，近来又出现了，但只是单枪，双枪好像这个国产起搏器还没有普遍的推出来，那么原因在于起搏器在体内一用10年， 那么导线的这个承受能力，还有一些这个一个设计到底行不行？ 嗯， 那么现在由于例数太少， 嗯， 没有经过很多的评价，那么在价格方面来说，差别不是特别大。 嗯， 我觉得不是特别大。当然，我们希望国产的这个研发人员啊， 嗯， 能够更积极的 努力哈， 努力一些。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所有东西有竞争才有。使老百姓获益， 对对对。 那么如果说咱们确实国产东西都很过关的话， 嗯， 比如说我们的国产支架， 嗯， 那么相对来说它会逼着我们某些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国外的东西要降价， 要降价， 要降价，否则的话，这是题外话啊， 嗯， 要降价。如果全部依赖这个进口，那我们始终摆脱不了它的话， 嗯， 那么我们的费用是降不下来的。 是，而且也不利于自己的这个医疗的进步，是吧？啊，所以我觉得在氨起搏器上边，这是一项非常成熟的这个技术了， 哎，比较成熟 啊， 就是常规项目的起搏器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技术。 对，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非常规项目， 嗯， 那么现在国就是我由于经济的原因， 嗯， 由于接受能力的原因， 嗯， 那么我们和国外还存在着一些差距。 嗯， 因为中国人手比较巧，手术没问题， 嗯， 但主要的问题是经济问题和接受能力问题， 嗯，就是钱的问题和意识的问题，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手巧哈，也证明这个技术在咱们的这个实际操作当中可能效果更好一些哈。 效果一样， 效果 就是因为适应症一样， 嗯， 我们植入的部位差不多，东西是一样的，效果不会有本质的区别， 嗯， 只是说中国人我们做这方面手术不会比别人差， 嗯， 时间不会比别人 长，嗯， 但就是因为那两个项目是额外的，不是单纯改变心率，而是我们改善心功能， 嗯， 来另外一个呢是把这个终止恶性心律来救命的， 嗯， 实际上是更重要的一部分内容，而这部分在国内相对要发展的迟缓一些， 嗯， 主要原因是由于接受能力的问题和我们的经济问题， 嗯， 因为大部分的这个家庭很难。 多少钱那个？ 大概 ICD 呢有六万的，有十万的， 哦， 那个因为国家报销大概就是两三万块钱， 大部分都得自己掏， 自己掏， 嗯，所以这可能是一大这个问题啊。当然了，现在很多人为了改善生活质量，为了保命，这个真是不差钱啊，都愿意能做一些投入。我们也是希望呢，这些能够切实改变我们的生活质量。因为前一段时间跟一位老爷子聊天，人家九十多了，也真的做了一个心脏起搏器。原来是老觉得自己头晕，老觉得无精打采。 对， 做完这个心脏起搏器之后，恨不得说我要去爬山，就是这一下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 就变了 啊。他这个一下可能觉得自己有劲儿， 有劲儿了，没错， 是吧？这个所以这项技术呢，应该说还是非常的有实际的效果， 嗯， 算是立竿见影嘛。 应该是， 是吧？ 应该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基本心率大概在50多次、60多次，只运动以后到80、90次、100多次。 嗯， 但是如果说我们存在到心动过缓，这心率不能随着你的运动量而增加，或者干脆就说心跳跳的我们不能改变， 嗯， 而且会反复的诱发这个出现的恶性失常， 嗯， 那么你就装完起搏器， 嗯， 就可以随着你心率变化而提高心率， 嗯， 同时我们可以纠正那些恶性失常， 嗯， 那你想非常效果非常明显， 效果非常明显。据说要设一个上限和下限是吧？就是什么时候得启动一下，还不能那个太高是吗？ 它有一个很多的参数， 很多参数 的基础心率，就是我们不能低于多少， 嗯。 第二呢，我们不能高于多少。 嗯， 第三呢，我们很多的功能， 嗯， 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完善的，非常强大的。 哦， 所以这个科技人员在研发这个起搏器的时候，实际上要比支架要复杂的多， 要复杂的多啊。所以你看，这个我觉得，如果大夫经过这个跟您一块来交流啊，认为您这个适应症非常适合装的话，觉得是不是张大夫可以就装了是吧？没有什么疑虑的哈，能够改善很大的这个生活质量。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非常感谢来自北京朝阳医院的主任医师张建军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心脏起搏器，这也是很多人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哈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也是希望有机会您多常来哈， 好， 多给我们介绍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因为一听您这个介绍之后，我们能够感受到这医学的前沿哈在不断的进步啊，相信以后对于心脏的一些疾病还是能够有更多的这些啊，这种解决的办法啊，其实呢，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在这方面，一方面是希望，这个专业人士、医生啊，包括厂家不断努力，也是希望我们自己能配合。您刚才说的意识问题很关键哈。好，非常感谢张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谢谢您，希望有机会常来哈。 好， 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